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他们在精心的策划之下，兵分两路，终于来到了上帝的办公室，见到了幕后的指使者江天佐。江天佐说道， 如果我们将一个固定的四维时空以一根轴线来做运动状态，其折叠部分就能产生更高维度，但其实我们计算出来的远远比这个复杂，因为即便是我们这个四维时空都有诸多诡异的难以解释的现象。我其实一直都不想杀你们，只是因为你们一直都在和我们作对，现在我仍然要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不仅仅可以创造天堂，还能够在天堂里探求真理。他们几个人被江天佐的话镇住了，因为在他的这一番言论之中无所谓善恶，而是超越了人之常情。如果用哲学或者宗教语言做形容，他有一种向往神性、体验超灵的愿望，换作科学的说法，他拥有的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思想和情感。就连艾琳娜面对江天佐的精神世界也只能束手无策。这样的一种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来自天外，因为他们此刻所在的地点是在四维时空的拐角处，透过这个拐角，他们也能借此一窥更为高深的天机。陈宇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的四维时空是更高或更低维度的世界的投影，那么我们人类的情感和意志、动物的本能，这些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化学反应，也只是投影吗？这对于陈宇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人的思维与情感是否也可以被量化？然而江天佐的回答是，从我们目前所计算出来的公式以及我们现有的理论来推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更高维度或更低维度的世界对于我思想的投影，就是让我要建立前行者组织，建造这座上帝的办公室。但现在我可以说，所谓上帝也只是投影而已，上帝之外还有另一种更为复杂 超越我们理解的上帝在另一个高维度或低维度的世界中运转着他的规则。我们的一切都是被控制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混沌理论将万物联系在了一起。但如果莱布尼茨到了我们这里，他会重写神议论，因为如果把我们所处的世界比喻成一个平面，那么混沌理论则是由其他维度的世界里的混沌理论或自然法则投射下来，在我们这里形成的我们的法则。反之，我们的世界在将我们的混沌理论经过投射变成了另外一种存在于其他维度的混沌理论。那么在我们所处的四维时空之中，混沌理论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和思维，我们的每一种细微的情感都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全世界。那么我们人类所具备的意识自然也只是其他维度的投影而已。陈宇想起了他曾经对于横向与纵向的思考，他也曾经想过，如果集合各个宇宙中的同一个天才，是否能整合出一个伟大的文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曾经想过这些问题，如今看来，他所思考的问题江天佐都已经付诸行动。他又想起了莉迪亚，不知道莉迪亚此刻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莉迪亚却一直说他将与自己在上帝的办公室里见面。江天佐说道，目前来说，摆脱无限的平行宇宙，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探测到一些我们想要的数据。在这间上帝的办公室里，我们就能构建出一个五维的世界。说完，就在办公室的正中央出现了一个集合了各个时空和时间的图像。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之前一次是在 EIPU6 的南同城里，他们看见这个五维的虚像之后，李耀杰问，在我看起来，所谓五维或者其他维度反而是我们的投影。江天佐说，实体与影像本身就是相对的，所以我并非只研究一头，这就是新的相对论。现在我们的研究似乎碰到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把不同维度的世界叠加起来，就好像是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塔尖自然就是基点，而塔基则是最高维度。我们的世界是在塔身，那么塔尖和塔基究竟哪一个才是实体，才是所谓的真如实相，这是一个高度困扰我们的问题。我刚才说的是探测高维度，我也有探测低维度的项目，比如计算在夹角处一道阴影所产生的三维体积，并试图探测二维空间内的法则。但我们目前仍然在最初级的阶段徘徊，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我所说的二维或是投影，绝对不是简单的光照所产生的影子，只是借助随处可见的阴影来做一种比喻。这种透射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纵向过程，所以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吗？ 很抱歉，我不会加入，艾琳娜第一个决绝地说道。 江天佐又看了看其他几个人，李耀杰说， 我和他站在一起。 王腾说， 哎，我可不是什么天才啊，所以别把我算进去。 肖恩对江天佐耸了耸肩， 你的研究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人生只不过是行走的影子。莎士比亚的话，江天佐回答，我想你们英国人应该是会遵循传统的。 对，英国人或许很传统，不过很抱歉，我一直都不喜欢麦克白，这是个很无聊的剧本，最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江天佐的脸色逐渐变得阴沉，最终他望向了陈宇， 陈宇，你呢？你应该加入我们。陈宇停顿了几秒钟，他刚才心里有一些犹豫，他想见到莉迪亚，也想看见对于终极问题的探寻和最终能得出的答案。江天佐见陈宇有些犹豫，脸色也不再如刚才那般阴沉。艾琳娜因为坚决无法容忍江天佐对于人类按照天才和庸人的划分，以及江天佐擅自决定人类未来的行为，因而第一个坚决反对。他看见陈宇在那里犹豫，显得有些惊慌和恼怒，他厉声问陈宇，你在想什么？陈宇回过头看了一眼艾琳娜，又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江天佐。我想知道莉迪亚在什么地方。江天佐起先是停顿了两秒钟，接着他的脸上渐渐显出怒气。陈宇，我告诉你，你原本也是潜行者，你是我们这里的天才，这一组完美的暗杀行动就是你策划的。刚才我说的理论最早就是你提出来的。 陈宇听了之后先是一惊， 随后只是冷笑了一声，哼，你以为你的话我会相信吗？江天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他的表情很沮丧，就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那是因为莉迪亚曾经抹去了你这一部分的记忆。你以前是潜行者，莉迪亚也是潜行者，但是莉迪亚却带你离开了这里。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把你送到了过去的某个时空点，把你藏了起来，他自己也消失不见了。后来我发现你竟然成了时空安全局的人，而你对之前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这都要怪这个妖女。 这绝不可能，因为当 EIPU 万斗江天佐被杀的时候，莉迪亚很快就过来找我，那时他就告诉我让我去上帝的办公室找他。那个时候你不可能已经建成了这座上帝的办公室。 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宇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已经知道了答案。看来你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除了他，还有史密斯·里夫斯也不知所踪，他们两个就像是两只薛定谔的猫。 陈宇深吸了一口气， 我也许原来的确是潜行者，但我的记忆已经被抹去了。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有道理，尤其是对于终极问题的探索，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终极答案。但是我必须要拒绝你，就像艾琳娜说的，我不愿意牺牲那么多无辜的人，把他们的世界变成地狱。莉迪亚让我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这次我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杀了他们。 江天佐一声令下，可是那几个人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甚至连他们的脸上也没有表情，一个个全部都僵在那里。 我让你们去杀了他们，没听见吗？ 江天佐大吼一声。看起来量子脱散的方法成功了，陈宇说。 在 EIPU7 的地中海中那座小岛上， 汉斯先生早已经利用罗成大脑内的芯片以及 EIPU6 的研究成果进入了这片量子网络，并且测算出超级电脑对这些电脑人产生控制的传递路径，如此就能进入量子之间的传递路径，并通过干扰使其波函数塌缩，从而切断量子网络，使脑内芯片瘫痪。然而汉斯先生却没能切断江天佐与超级电脑之间的联系。 就算你们破解了他们与这里的联系，但是谁也别想切断我与这里的联系。 江天佐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柄勾魂使者。王腾手快，迅速抬枪将江天佐手里的勾魂使者打碎，紧接着又射出一枪，将江天佐的右手食指给打断。虽然伤口处很快愈合，但幽灵手指却已经丧失功能。 其实我无法让你们的灵魂坍塌，你们仍旧是死路一条。 江天佐说完，双目向上一翻，与上帝的办公室，也就是超级电脑相连，利用网络瞬间将整个上帝的办公室变成了空间错位的迷宫。原本空旷的地方眨眼之间出现了无数道虚影，这些虚影就像一座座墙壁，一层层铺展开来，互相交叠在一起。不过他们可以穿墙而过，因为这一切都只是虚影。江天佐向后一退，刹那消失不见。就在他们都为之一惊的时候，在陈宇面前一只拳头忽然挥出，打在了他的脸上。 这又是他的把戏，这次他要…… 王腾话没说完，一条右腿横扫而来，将王腾手中的枪踢落在地。王腾吓了一跳，随即就地一滚，将枪捡了起来。然而这时忽然从对面一堵虚影墙壁中伸出一只手，王腾这次早有准备，立即向后一跃，躲闪而去。小心背后！艾琳娜在一旁惊呼一声。王腾身后又伸出一只手来，李耀杰一把抓住，岂料那只手再次消失。呼的一脚踢来，将艾琳娜踢翻在地。江天佐从墙内钻出，一把掐住了艾琳娜的脖子。李耀杰见了，连忙举枪，然而子弹刚出枪膛，江天佐便消失不见了。艾琳娜受到突袭，咳嗽不止，她慌忙站起身来。我们几个人靠在一起，看着周围。于是他们五个人背对背围成一圈，就在他们以为江天佐无数下手之时，忽地一股力突然出现，将肖恩强行推开。肖恩回头一望，那只手已经隐于墙内。王腾此刻举枪对着肖恩，肖恩大惊失色，只听一声枪响，肖恩只觉得耳边嗖的一声，这一枪打在肖恩背后的江天佐的胸口处，江天佐在一刹那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大约五分钟，江天佐没有再出现。 你那枪差点打到我。 我打中他了。 没这么简单，大家小心。叮的一声，仿佛是某个小金属物落地的声音，他们透过一堵堵虚墙寻声找去， 只见一个角落里有一颗子弹，上面还沾着血迹。 子弹取出以后，他大脑内的芯片能控制人的细胞再生，他很快就会恢复。 李耀杰说，不过这样会减短他的寿命。 他一定将自己与这个超级电脑之间形成的网络构建了一个封闭的环，与其他网络完全隔绝，否则汉斯先生就能阻隔他与这里的量子网络。 陈宇说， 我有个办法，既然他躲在这些影像里，那我们也进去。 说着陈宇一头钻进了一堵墙内，他顿时感到自己被周围密集的影像包围，其他几个人也纷纷进了那一堵堵虚墙之中。墙内他们透过密集影像望见忽而有人影闪过，呈现出来的却有些类似被打了马赛克一样。陈宇奋起直追，他仿佛悬在半空，在墙内奔跑，从一座座墙跃到另一座墙，